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翻嚟呢個第二節，我又預感今日要係會加時，大家 OK 啊嘛？因為原本八點半或者我哋八點九點噶嘛，我哋隨時加一節啦。嗱，我先就翻嚟咧補充翻咧呢個所謂嘅咩啊？你話發癲諮詢委員會 啊， 有啲咩撲街咧？我講嘅，你唔使驚，我啲撲街。 我要翻屋企。 嗱，啱啱就講咧，赤鱲角嗰邊咧呢個朱國棟啊，咁啊呢個太古常務董事有大量嘅地皮啦，跟住啦，慢慢向呢邊數啦。愉景灣那邊啦，張建東啊，就係呢一個香港興業非執董，咁啊，即係鄰近佢會起一個所謂嘅人工島咧，即係呢個乜差嘢嗰個東涌市鎮擴展同埋呢一個嘅人工島嗰邊咧，就關佢事嘅，益咗佢嘅。好啦，咁另外呢一邊咧，阿余漢坤咧，乜水咧？ 我哋嘅區議員， 發叔嘅女婿。 係啦，幾頂帽嘅，同埋咧，佢唔止嘅喎，佢係有兩項嘅大澳物業地皮。咁啊喺呢一個嘅沙羅灣地皮附近啦，咁啊自有自地啦。咁啊另外南邊咧呢、這個咁嘅撲街林少佬，我有我講嘅。咁啊之後話可能佢下面嗰度咧南澳邊咧就話要搞復耕嘅。 嗯。 同埋呢一個發叔咧，你最關心嗰個咧，咁有5.6万尺嘅農地喺二澳附近嘅。 冇錯冇錯。 係啦，嗱同個太古都有唔輸蝕嘅喎，喺呢個長沙又有地嘅。咁信和咧，亦都喺呢個回窩有地嘅。咁啊，新呢班人咧，都係喺呢一個咁嘅發癲諮詢委員會入面其中 呢啲係公開資料嚟噶嘛？ 公開資料嚟啦， 我哋整個圖啦，不如 有個圖有㗎。係 啊，佢本身有19个委員，而家增加到 19个委員， 而家有20个。 嗱，其實佢入面咧有劃分一啲咩小組咧，叫咩？規劃及保育小組有咩啦？我讀一讀啦。嗱，林少佬就係呢個安石集團啦，佢係屬於一個規劃及保育小組嘅。做呢個瑞安房地產啦，即係梁振英啲糧粉啦，瑞安啦，梁炳章先生啊，所謂就係入面呢個瑞安地產入面嘅人嚟嘅啦。人大代表咧有一個陳勇先啦，南丫島鄉委會阿周玉堂，可能你哋啲熟啲親家啦，係嘛？ 就 呢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有個方舟博士， 嗱 林奮強啊，機管局啦，啊做呢個。全國政協啊，羅瑞康唔使講啦。 林粉強就話：大嶼山係丑小鴨同埋腳趾尾咯。 咩啊？ 腳趾尾， 丑小鴨， 腳趾尾。點解？即係斬得㗎。 佢就係話大嶼山好醜樣咯，所以我哋要發展佢。 哦， 跟住就要令佢變天鵝。 係啦，佢就 吹漲。嗱，仲有個麥美娟啦，麥美娟咩？就立法會工聯會啊嘅立法會議員。 嗯。 好，咁另外個小組咧就係咩咧？林建岳博士啊。啊，咁啊，即係呢個屬於個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嘅，仲有呢個林奮強啦，太古入面有嘅朱國棟啦，我睇下仲有啲出名啲嘅先。啊，啱啱講過啦，信和嘅余漢新即係劉皇發嘅女婿啦， 余漢坤 係啦，睇下先，仲有呢一個啊陳恆斌啦，民建聯嘅就係呢個交通運輸小組啦，有呢個周轉香咧就係呢個民建聯嘅。其實見到啱啱讀好多咧，入面都係。絕大部分都是在建制派入面做呢個委員會嘅，嗱、 嗯， 仲、有呢、這個周浩鼎都有份嘅喎，喺呢個公眾關係及參與小組，佢同時都是呢個大嶼山其中一個區議員嚟嘅，周浩鼎，咁佢將會參加呢一個新界東嘅補選嘅， 係啦，唔係大嶼山係新界西嘅嚇， 啊，呢一個重點提到啦，係空降落去嘅嗱，周轉香都係民建聯嘅啦，有周玉堂就呢個南丫委員會嘅啦， 冇錯。 咁大概嗰啲話仲有一個麗新發展啊，佢係一個叫組織叫做香港齊心，叫做洪以文女士。 嗯、 哇！真係聽到想嘔喎，全部都係啲新豬肉嚟 嘅喎。梗係啦， 新豬肉委員會 係。唉、哎，大鑊嘅真係呢個，即係所以話點解其實大嶼山係攞嚟真係分豬肉，即係根本就係梁振英攞呢個大嶼山攞嚟做呢個利益派送。 成班畜生入邊有冇邊個係人咧？ 我哋、欸、有一個好似係人嘅人。 邊個咧？ 民主黨嘅。胡志偉議員 哦，咁啊，咁、啊，靠佢睇住咯。同埋點解只得即係唯一可能一個兩個民主黨派喺入面委員會？點解咧？ 但 係 其實 唔知道，我答唔到你。 冇人事啊！ 誒、有一個 邊個唔係你啊？ 綠色力量啊啊！何建中我知 嗱、啊，都唔緊要，我哋遲啲補翻資料啊。 何建中 嗱、啊，所以即係睇到呢啲所謂。環保團體佢其實啱啱你講嗰、那個環保人士有冇點出聲先？即係見佢咁樣， 佢係貨發展㗎， 係啊 嚇。 是啊， 所以我哋话佢入边嗰啲系权贵亲贵同埋富贵啊嘛， 吹胀嘅真系，唉，真系大镬嘅真系。嗱，啱啱听讲委员会咧，其实我想讲咩咧，就系想讲呢个愉景湾啊，即系你哋附近啦。其实即系愉景湾，我先睇即系之前做资料搜集咧，其实入面就系讲话有一个叫做兴业集团嘅，原来前身听讲，原来系一个牛场嚟噶。 哦， 愉景湾， 嗯， 啊。 其實是這個又牽涉埋去到神樂院那邊的。好啊， 先講這個牛場先啦。 好啊好啊，你講。 你講我講，好嗎？我有做功課，不用怕。 我怕我講錯。 不是，其實之前即有個牛場，即是愉景灣之前就未發展做即這一個現在叫做是住宅用地的。先是之前可能做一些所謂度假酒店式的地方的。之後就查史美倫家族呢，之後就聽阿爺我打，就因為佢哋怕呢塊地流去一個嘅俄羅斯嘅銀行，就叫你揾3000萬買塊地。好啦，之後發達啦，呢塊地咧慢慢本來由呢一個即係酒店用途咧，發展到變成住宅用途，之後再申請去起更多樓轉做即係住宅賣出去。即係本來係個酒店嚟噶嘛，即係洋房就變咗一個住宅賣出去，又賺一嚿錢。咁當時咧就係呢個鍾日傑就掟開隻眼閉，就唔需要話拎佢立法會之類，就俾佢批俾佢過。咁不斷到而家都係咁樣嘅，到而家最新一單咧就是、梁振英之前喺蘋果有爆嘅。咁舊年咁啊之後呢、這、一個愉景灣入面咧就申請呢、這、一個有塊地入割出嚟，就係要係發展做呢、這、一個即係住宅用途。咁之後梁振英咧就去信呢一個咁嘅地政署，又叫佢改啊。咁呢個最新一單嚟嘅，即係梁振英同埋之前即係港英政府咧都有利益輸送俾呢一個咁嘅愉景灣嘅，係嘛？咁啊先講翻愉景灣嗰度咧，其實愉景灣而家係咩人住多咧？係啲鬼佬啊，定係有錢佬住多咧？ 哦，一定係中上產噶啦，唔係我哋一般小市民住。 而家大概佢係賣一個 house 定點樣啲單位？ 哦，佢有啲 apartment 嘅，咁後面亦都有啲譬如啲十層到嘅大廈咁樣。咁但係佢即係我頭先講咪講起迪士尼嗰度嘅，咁可以講多少少啦，因為迪士尼放煙花啦，咁跟住又因為個愉景灣啲人都唔鍾意，即係尤其是好多外國人都唔鍾意，咁於是呢佢哋就賣咗愉景灣嘅一個 apartment， 咁跟住呢依嚿錢呢係夠喺梅窩係買一棟村屋嘅。 哦，即係三層樓嗰啲， 係啦， 所以就搬咗去嗰邊。 係啦，咁所以你會諗到啊，你貴幾多咧？咁即係而家個市價，你冇500萬，其實入唔到場咯。 500萬去回窩？ 唔係，愉景灣。 愉景灣即係最少，即係唔理單位好定係好少。 4-500萬到咯，佢最細嗰啲有300幾呎嘅，咁但係唔多咯。 都細喎， 有㗎有㗎有 㗎。但係問題是你住愉景灣就係因為想即係地方大啲、闊落啲啊嘛， 空氣好嚇。嗰度就車費好貴嘅， 坐船咯，佢坐船 30-40元一程㗎。係 啊，搭一架船唔止一餐飯啊。 係啊，同埋佢哋去搭車去東涌都比我哋貴㗎。係 啊， 10元程啊， 唔止啊， 唔止咩？ 唔止啊，我哋10.05元啊嘛。 哦， 我哋10.5元，佢哋係10幾咁樣。 仲有愉景灣上山咧，你真係行上，因為你搭車就一定要搭佢嗰啲小巴。 佢愉景灣係隧道嚟㗎啦，就唔使上山。佢哋自己嗰陣時，當年就自己夾錢開咗條隧道。 嗯， 唔係，我係話你去到之後，跟住翻你自己屋企咧，車係唔入得去㗎嘛。咁你就焗住搭佢嗰啲小巴。 哦，即係又錢。 係啦。 如果你要即係揸個嗰啲咩高爾夫球車咧，嗰啲車又好鬼死貴嘅。即係炒到好貴，根本 高爾夫球車 係即係嗰 golf cart 啊，唔係嗰架嘢嘅價錢嚟㗎，係冇可能嘅貴到。 或者好似的士牌咁樣嘅， 係啊， 就嗰架嘢真係好。 嗰啲係早期搬入去啲愉景灣啲居民先有，而家你好難申請到㗎啦。 即係炒到個牌好貴啦， 即係啲人即係多數行多入面行多。 踩單車 有區內有自己嘅接駁車嘅，咁但係佢哋自己搭翻接駁車都要俾幾蚊一程咁樣。 嚇 係好少嘅。點 啊？即係又係公司落袋㗎咯，即係愉景灣嘅公司。啱啱我都聽你講，好似話咩愉景灣有個咩會所，咩3000元咁樣。 哦，係啊，因為其實幾年前啦，咁有個住喺愉景灣嘅舊同事話俾我聽，佢買完之後先發覺好激氣。咁原來咧，佢哋每一户啦就要俾大約7年前到啦，咁就每户要俾3000元去買佢愉景灣會所嘅會籍。 永久即係俾一嚿錢嘅啫。 係俾一嚿錢，跟住每個月都要交管理費啦，依啲緊㗎啦。咁跟住每年都要嗰個 membership 要做。 續約啦。咁跟住去到佢賣樓嗰刻咧，仲要俾一筆錢嚟買斷翻個會籍咯。咁、啊、你先至可以賣得甩你嗰層樓咯。 啊、即係水魚係咁鋸。係啊，我有朋友喺度住咧，佢仲話。你唔好諗住有個會所你隨便用，唔係到你用又要俾錢， 又要俾錢， 好搞笑，即係唔知 即係吹漲入去，即係俾佢壟成個壟斷曬喎。啊，喂，成日啱啱我補充翻少少入面，即係講多少少個利益瓜葛啦。嗱、啊，即係頭先講嘛，啱啱嗰個叫做查史美倫嘅咩人咧？即係嗰個瓜族查史美倫咧，其實就係呢個查濟民新抱嚟嘅。啱啱就係呢個查濟民，其實就係呢一個香港興業國際集團嘅創辦人。其實佢本身做咩起家呢，就係、是、做呢、這個即係中國染廠嘅，即係佢啲錢起家，啲、錢就買咗換翻啲發地而發達嘅。而查史美倫咧，就係、是、呢一個咧行政會議成員嚟嘅。嗱，佢唔止喎，佢仲係呢一個咩咧？香港證監會副主席、教育學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啊，同埋佢之前咧仲係呢一個。發展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啦，同埋香港上港銀行有限公司乜乜乜乜董事， 一 大堆咁嘅鹹頭嘅，同埋之前佢都係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嚟嘅，係嘛？咁而家領中流好明顯啦，即係梁振英就委任呢啲人入去發展第三之餘，亦都係呢啲行政會成員都有利益衝突噶嘛，係嘛？咁佢點解仲要委任呢啲咁多即係有利益瓜葛嘅人入去咧？係嘛？好啦，咁繼續講翻呢一個嘅。愉景灣先啦，其實愉景灣即係而家咧，佢唔會再話去即係填地發展之類咧。 填， 因為咁啊，佢對面咧，佢隔離就係起一個咩新嘅咩都會之類啊嘛，就起博住嗰個愉景灣啊嘛。 愉景灣嗰度其實都應該冇乜得填噶啦、因為佢其實你要又要話低密度，咁你冇可能話。即係你又填又起又成，咁所以佢一定起得疏。但係頭先你講係嗰個叫東大嶼都會咯。咁嗰個東大嶼都會其實就係愉景灣啊、迪士尼啊對開嗰個海面，咁就起一個幾大話，好似 1200至2400公頃。 哇！ 係啊，唔知半個機場定三分一個機場咁大。 都好大噶咯。 係好大嘅島，就愛嚟接駁香港同大嶼山，咁就起條鐵路。 即係兩邊嘅，一邊就連住愉景灣嗰邊陸路。 连住南大屿， 佢会连落去梅窝， 系啦， 西环，跟住下一站系梅窝咁样咯。 西环， 西环， 西环，东大屿都会梅窝。 西环意思系香港嗰个西环， 冇错， 香港嘅西环。咁跟住梅窝就驳翻去东涌， 冇错， 系啦。 喂，听落去好似你有数喎，翻工吓，时间快好多喎，点解唔起咧？对你有着数喎，你翻工。 咁我咁辛苦搬入大屿山， 就系唔想咁， 就系唔要咁啫嘛。即系我点解我唔搬去屯门系咯？ 屯门好远嘅啫， 系 即系 呢啲系讲嘅啫，仲未讲话要几多钱嗰啲。 未。 但系呢度我讲多少少啦。呢个净系做呢个 research 啊，都要二亿几啊。 即系做个人所谓人工岛。 个 research 咋？ 二咩？ 净系 几钱？几钱啊？ 二亿几咯？ 二亿啊？ 系啊，研究都要 净系研究咯。 喂，但系嗰二亿你攞去做其他嘢，就已经好有用噶啦。可以研究做 唔？我哋問過，唔係我哋問立法會議會議員係有問過阿陳茂波局長嘅，咁就問佢啊，其實你預計呢個人工島填海又發展嘅時候，要預計有幾多錢啊？咁佢就話我唔敢答你咁樣咯。 哇！呢個答案勁喎，我唔敢答你啊。 係啊，我唔敢答你啊。 會有林鄭答咯，係嘛？ 九七之後佢哋冇概念噶，九七之前啲數口係好精啊嘛，即係以前嗰啲基建咧，起身係到完成嘅時候係。比預期少咗錢噶嘛，但係九七之後係冇呢支歌仔唱噶。以前佢哋就算慳5000萬，慳一億都仲係會慳嘅。而家就唔係噶，一定超支，一定過嘅。 一開始節目已經講話唔知幾多億話，已經起曬成個發展玫瑰園發展。 係啊，1553億。 係咯，十分一都已經起到個東涌出嚟啦嘛。 點知啊？嗰十樣嘢包括埋西隧咯， 係啊， 成個東涌啦， 咁而家 成個機場啦。 喂，但我駁你喎，長哥，但可能話啲係成十幾年前嘅嘢，回歸前我哋點可以比較先？ 你攞其他嚟比較，會唔會貴到咁？ 咁你十年前食一碗雲吞麵，同而家食一碗雲吞麵，有冇多一倍？ 係啊， 係咯。 所以其實嗰條數係仲平嘅，係嗰條數圍翻而家比例仲大。 即係以前成個機場起出嚟，佢而家淨係半條跑道啊，機場半條跑道，你當單程路程可以降落第三， 有升冇落啊， 1400唔係。冇咁，冇講 點樣越有落， 千四，而家即係以前咧就1500起咗十樣嘢出嚟， 而家千四就淨係喺到嗰大嚿嘢嘅其中一嚿細細嚿嘅所謂半隻跑道， 即係好唔合比例。 即係啊，即係實係打斧頭嘅呢啲。你話以前啲嘢貴，即係以前啲嘢平，而家啲嘢貴。其實嗰個比喻就係以前咧，即係2蚊有杯西瓜汁，而家30000蚊有杯西瓜汁。你會話唔係？而家啲嘢貴啫，梗係唔係啦？點會貴到咁誇張啊？ 30000蚊有杯西瓜汁，有金箔嘅喎呢個西瓜汁。 可能啲人就話：，誒，而家人工貴咗啊嘛，係嘛？而家物料又貴咗啊嘛，點解咁計嘅 啫？ 嗱，我咁講啊，林姐，如果大家即係將呢個發展拖得越遲嘅咧，我哋成本只會越高，係嘛？咁大家係咪想庫房更加多嘅虛耗咧？大家點解要拖住呢樣嘢唔俾佢起咧？ 咁又係咪真係需要去咁樣發展呢？ 其實香港唔發展咧，就會就淪為一個嘅二流嘅城市。我哋一定要保持發展先可以 keep 住我哋同我哋國家走緊嘅機遇噶嘛。 你想簽個名字？ 我企喺環保局嘅啫，唔關事嘅。呢啲應該陳茂波答嘅呢啲 model answer 嘅嘢。 其實答佢咧就係話基建係要做，不過你唔係求其做啊嘛。而家佢個問題就係求其做，每做一樣基建咧都係會話咁。其實解決咗咩問題咧？係冇解決到任何問題。嗰下先至係問題啊嘛，係咪？以前玫瑰園計劃咧，係反而大陸政府嚟反對嘅喎。當時大陸政府話2000億唔係話，即係 就話你即係香將香港個庫房虛耗曬，使揈曬錢。係 啊，而家點解 攞單子俾我哋？ 而家喺半條跑道千四，梗係是但啦，冇乜所謂。 英國佬攞曬啲錢走就依啲啊嘛。 即係呢個咪就係保弱黨嘅做法咯。你好人好仔喺條街度行啊，佢就話：咦，唔係，你可能有啲遺棄喎，氣息唔好喎，但我好地地喺喺度行，我有咩問題？唔 係啊， 食咗呢一樣嘢，你就更加好啦。佢哋嗰啲基建而家全部都係更加好，而唔係解決原有嘅問題啊嘛。 嗯， 係嘛？頭先講嗰個玫瑰園計劃啊，其中一樣係今日嘅東涌線機鐵。哇！淨係兩條地下鐵都搞咗出嚟喎，仲係十分之一啫喎。你話嗰啲錢有乜可能會千四，淨係可以起到半條跑道啊？以前千幾億係做啲咁嘅嘢喎，整條西隧出嚟，整個東涌成個新市鎮整咗出嚟，成個機場整咗出嚟，仲有西九填海，仲有中環填海。 嗯、 即係以前大會堂就係海邊啊嘛，而家填到幾出啊？嗰笪地全部都係玫瑰園計劃其中一部分嚟嘅。 IFC 仲有。 係啊，幾誇張啊！以前啲錢可以慳到咁樣，而家啲錢係調翻轉嘅。竟然話唔敢答你，又唔知起幾多錢個。 犀利啊，長哥真係。 一求其。 不過我哋講 次又岔開咗。 喂，唔緊要，唔緊要。喂，嗰啲其實 啲嘢。因為太多嘢講。 其實全部都有關係嘅，即係而家換咗個政府之後咧，佢所有嘢同你個方向都係一樣噶嘛啦。其實回窩之後咧，會起咩咧？多元化咩户外活動乜乜成嗰啲咁堆嘢。又整個大嶼山博物館喎，喺回窩度。 啊，就有做功課啦。 我見你嗰陣即刻零頭點乜點乜零頭點解？哇！呢張邊度攞嚟？喺文件聯攞。 唔係啊，嗰份報告大家睇嗰份報告啱啱出㗎。 啱出嘅，睇下先。 一月份出嘅咯，即係佢 早幾日。 嗱佢嗱呢張嘢好似啲文件聯寫喺餅種黐屋企樓下嗰啲咧。嗱，佢話整咩咧？鄉鎮風貌為主，有水上活動同埋海濱康樂設施，亦都係登山或者郊遊嘅熱門地點。建議可發展多元化嘅戶外活動，有咩咧？戶外探險樂園、空中飛人滑翔之旅、山坡滑梯、七彈咩啊？咩七彈射擊等，冇講粗口啊！水上樂園，好似 wakeboard 啦，滑浪板啦，仲有呢個越野單車，啲 sit 位啫咩啊 ？sit 位。 哦，嗰度嗰啲嗰嚿企喺度， 仲涉為咁老土嘅， 唔係啊，嗰嚿嘢， 嗰嚿輪啦，係嘛？ 嗰嚿嘢其實係唔過啊嘛，運輸署啊，定係運輸署話 唔批，係 唔批啊嘛？ 哦，即係嗰叫咩攞要攞牌嘅嗰嚿嘢，原來嗰個我依家忘記咗涉為而家過嚟著嗰嚿嚟， 哦係， 係啊，咁嗱，做佢話起咩咧？咩佢話回窩歷史悠久就整個大嶼山博物館，啱啱講過啦。佢話咩咯？發展本土音樂節喎，呢個 我依個其實一路都有嘅。其實講緊幾年前啦，咁梅窩係每年大約暑假嗰段時間都會有個梅窩沙灘音樂節，咁係一個 organic growth 嘅 event。 你有冇去玩？ 我有做女嗰陣時去嘅。 做女嗰陣時，而家就冇而家。 而家最近呢幾年係唔知點解冇咗。咁其實我哋另外有朋友嘗試聯絡過嘅，咁即係今日阿 Kara band 咗啦，去本會嚟。咁其實 Kara 以前有問過佢哋嘅，咁後屘佢講個原因。我唔記得咗，咁總之係依幾年真係冇咗。 唔好意思先，我哋有個嘉賓就 Claire 話我寫咗喺個題目度，節目讀嘉賓佢係發燒冇嚟，係 啦。 仲有個咩 咁講嘅 organic growth 嘅意思係話係即係市民自發嘅，就唔係政府 organize。 其實係一個梅窩人，佢搬咗去香港之後，佢好中意聽 rock 嘢，咁跟住佢就自己喺度搞。 就第一屆我有去的，咁其實係即係揾翻香港好地下 indie band， 即係佢唱咩你都唔知係咩嗰啲咧。 總之正嘅嘢。 總之其實係好好嘅一日，俾我哋就 hea 喺沙灘嗰度，咁誒飲下嘢啊。 即係呢啲就真係香港文化，自己市民搞出嚟。嗰張紙即係除咗呢一樣嘢，我諗出嚟由頭交到落尾。 仲有㗎，賞花賞花節啊！ 點解要有節？賞花咪賞花咯。 佢係特登種咗好多櫻花。喺 乜謝曬啦？ 謝曬， 佢仲種緊啦，你唔好理佢啦。 謝咗啦，又種翻啦。 我樓下有一棵，有兩棵，我樓下，跟住路口有兩棵，跟住啲葉而家甩曬啊！ 即係好似人哋韓國睇楓葉咁，佢種啲櫻花喺度，等大家去賞櫻花。 即係大家唔好東京啦，去啊！唔得點可以嚟呢度喎？可以去。 明明。 佢其實嗰排櫻花就沿住我哋行上瀑布嗰條路，咁喺個瀑布旁邊嗰度一路喺度沿路種嘅。 銀礦灣 係啦，銀礦灣瀑布上邊，咁跟住一路種到去銀礦。放洞上面嘅，咁、但係我哋每日都經過啦，嗰啲煙花幾棵，咁其實甩曬葉咯，早排。 但係會唔死？但死得未咧？ 未死嘅，未死。係 換季，因為真係死咗咧嚇。 佢灰曬啲葉， 都 人人都灰了，年 年都樹。即係我未見過灰綠色嘅櫻花㗎，嘅櫻花葉啊，應該。 即係呢個就係香港政府典型，即係而家啲香港政府典型做法啦。原本有嘅嘢你唔要， 搽 曬個嘢， 攞啲櫻花落去， 整啲膠到崩。 唔係，其實櫻花嗰啲沙同埋泥喺梅窩唔係適合，因為梅窩係沙地嚟㗎嘛。咁你櫻花唔係嗰啲泥嚟㗎嘛？ 係啊，即係佢哋都冇呢啲常識。 唉，好激氣 啊！其實咁，你而家喺鏡頭鬧嗰班友啦，即係管鬧可能係 市民得滯又 所以我哋就話其實梅窩本身係種水稻啊嘛，後屘種菜啦，咁跟住其實而家冇人種嘅時候，其實係好多濕地嘅生態係都出現咗啊嘛。咁跟住 而家仲有人種菜嘅， 有人種菜， 水稻就冇咗啦， 係啦，比較少啦。咁當然氣氣間嗰時候，其實沿海 你可以講下啱啱你話講嗰個水耕歷史喎，即係以前咧。 我其實係咁講，因為有濕地紅樹林嘅時候，又係一個生物多樣性係好豐富嘅地方咯。咁你毛神神呢啲，你唔去即係我哋叫保育好佢，或者係令到啲人可以欣賞得到，你而走去種櫻花係一個好本末倒置嘅嘢。你有嘅嘢，你抌開佢，或者你填咗佢咁樣。但係呢一啲咁完全咁好咁靚嘅地方，你又唔理佢，即係我咁覺得係。 即係好似喜帖街而家變咗咩歐綠咁樣，歐乜鬼嘢綠？ 剩翻一間鋪頭係有，唔係佢用翻個用翻利東街個名，咁但係剩翻一間鋪頭咯，即係呢個睇。 用翻市價租嗰度啊嘛，冇乜生意，同埋冇得擺啲公仔喺度啊嘛， 整啲不倫不類嘅膠嘢。 佢都有個婚禮旅遊，唔知咩嚟嘅喎。 哦，其實而家愉景灣嗰邊係有一座教堂，好似北海道嗰啲咁嘅教堂。 但係又起出嚟嘅人工， 起出嚟嘅新嘢嚟嘅。咁但係梅窩嗰邊係冇嘅。咁我哋頂秀隆係有間酒店咁樣。 哦，咁即係個跟可能酒店搞呢樣嘢咯。 但係完全我哋唔知咯。即係其實佢講多少少啦。係啊，出依份出依份大嶼山。發展報告， 發展委員會嘅第一份工作報告。 係嗰晚其實就咁啱又撞住李波有新 video 啦，咁跟住 David Bowie 又唔喺度啦，咁就嗰晚係撞埋一齊就出咗依一份嘢。咁其實我哋完全冇時間消化，因為佢半夜靜 雞雞， 係啊，靜靜雞雞，我瞓咗，你知我要早瞓噶嘛，瞓咗佢先出，咁想點咧？ 鼠嘅班友仔， 全身全民新空間啊！ 全民身唔係嗰啲屌屌咧，民身喎，市民我問喎，大嶼山，哇佢話咩咧？嗱，其實讀呢啲咧，睇睇個脫變中嘅大嶼山就知嚟料噶啦，我睇睇下先。 係啊，我哋唔使脫。 望一望啦， 有咩 大嶼山香港咩歷史悠久，咩石原山是入世紀前仲是活動乜鹽先？啊，最尾個賴嘢啦，大嶼山嘅南部。貝澳、長沙、塘福都係熱門旅遊地點，係前往寶蓮寺乜乜遊客咩來不絕乜乜機場。成段廢嘢嚟嘅喎，最恐怖係咩咧？為大嶼山同香港勾勒更好嘅未來啊嘛！頭先我講嗰啲 唔係呢個係要講呢度嘅，就係話蜕變嘅步伐唔可以停落嚟。 嗱，我先嗱噏啦，摸到 answer 噏到中。 珠江三角洲一帶係急劇咁樣去變化啦，咁所以我哋大嶼山周邊咧都應該要蓬勃咁樣發展起嚟嘅咁樣咯。 何為發展咧？而唔係以佢呢啲起樓啊，揾啲咩度假咩水上咩水療中心嗰啲係嘛？ 係啊，水上樂園啊，度假村啊。 去做 SPA 咧？ 有㗎，攰啊嘛。 有幾攰？ 搭車落， 但你搭咁遠路車嚟，你咪仲攰？ 即係因為搭得車多先攰，咪更加要做 SPA 咯。 即係有咁 即係等於而家入去機場睇 IMAX 咁咯。 係咯。 咁樣要搭車去機場睇 IMAX 啫 嘛。唔係，我會去機場睇 IMAX 嘅，因為我住喺大嶼山啊嘛。 好，我哋再拉翻入去呢、這個講翻呢個歷史先。啱啱你話講水道問題咧，其實以前咧，即係講翻流浪牛啦。其實流浪牛出現就係因為 嗱，我哋叫村牛啊，耕植下先。 佢哋係大嶼山嘅原居民嚟㗎。 係啦， 係啦，呢度 我幫你拎。 我拎住，係啦。 等等每窩街坊解釋一下。 其實牛邊度嚟嘅先？ 其實啲牛咧係一路幫緊以前嘅梅窩居民咧係耕田嘅，咁、以前梅窩係真係有水道啦，咁其實依幾年先冇咗噶，咁、因為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嗰個姨要退，嗰、那個婆婆要退休，咁冇辦法。咁但係我哋而家 即係得一個婆婆耕田啊？ 係喺山上喺梅窩舊村入邊山上。 佢意思係佢仲耕緊，其實喺七十年 最後一個 七十年代嘅時候已經係冇啦。 淨係講緊米嗰度咯，水道咯。 唔係話咁多年第一個係嘛？終於最後一個。 最後 去到七十年代嘅時候開始慢慢好少人可以耕田 係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梅窩周圍係有好多田都仲喺度種緊菜啊，種緊蘿蔔啊咁。咁跟住我係啊，我個細路都成日去隔離拔蘿蔔嘅幼稚園嗰陣時。咁、但係而家，因為其實以前冇咁啲機器冇咁先進，咁、佢哋需要啲牛去幫佢哋耕田啊，成啊。咁但係慢慢咁有機器啦嘛，咁啲牛咪周圍走咯，放走佢哋咯。咁就變成咗話之前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早嗰幾年話有十四隻牛，咁話要攞一半攞去攞翻唔知道去 西貢 搬走啊嘛。 咁就 交換啊嘛。 係啦，咁其實再之前就係因為 邊個安排啲牛去邊度同邊個交換？ 我都唔知邊個安排。 漁護處 係咪啊？ 佢哋覺得點解會搬牛呢？就因為西貢啲人話：喂，啲牛好煩喎、咁樣。跟住梅窩又有啲權貴又話：喂，啲牛會入我哋間屋搞事喎、咁跟住交換佢咪啦，等佢哋 咁啊拎走。 交換啲牛即係點樣？ 即係大嶼山啲牛攞去西貢，西貢啲牛攞去大嶼山，等佢哋迷路咁嘅時候咧，就唔會搞佢哋啦咁樣咯。 咁得意啊！ 係咁，但係你會識路啊嘛。咁同埋咧，講多少少啦，因為其實再之前嗰個交換牛嗰個過程，其實係依個第二次，再做一次係佢哋已經做過一次，咁就中途整死咗兩隻牛。 係冇錯， 運輸嘅時候， 運輸嘅時候佢夾死咗佢，嗰啲門嗰啲夾死咗佢。咁所以去到依十四隻牛，佢哋話要搬嗰陣時候，其實我哋就反對得好緊要。咁就好彩，咁最尾佢哋都喺翻度咯。咁同埋因為頭先咪講到愉景灣有好多人搬咗過嚟嘅。咁因為愉景灣嗰啲人其實佢哋住喺一個，即係愉景灣係一個人造嘅天然環境嚟噶嘛。咁梅窩係真正一個天然環境嚟，咁真係會有地下會有牛屎噶嘛。咁佢哋唔習慣啊。咁變咗佢哋就會話投訴話啊啲環境好差啊，好滋擾啊。 雖然佢哋係後來嘅人， 係佢哋係咁啲牛係原居民， 本來喺度嘅，你 所以我哋其實應該要 做乜啫啊？ 係啊，咁啲牛喺度，其實我哋好開心嘅。咁朝朝踩單車見到佢哋，咁跟住有啲牛仔，佢哋嘅耳仔釘咗號碼嘅，咁有啲其實係漁護處幫嚟釘嘅，認住邊只牛咁樣啦。咁譬如有四號媽媽啦，咁有五號媽媽啦。 我好熟喎，連 number 嗌得出喎。 啊，係啊， 邊只打邊只嗰啲。 唔係，跟住因為我哋啲居民好，即係我哋好中意啲牛嘅。咁跟住最近又多咗幾隻牛 BB 啦。咁另外有個小妹妹，我同佢改咗做改咗做魚因為嗰個落魚啊，叫做小魚咁樣。 哇！全部有名喎，即係 有 即係當屋企人。其實嗱，我反駁一句啊，可能有啲人喂啲牛通街有角，唔會撞人，好危險喎。 我住咗咁耐。冇喎，唔係佢 好多呢啲係想象出嚟， 想象出嚟啫。唔係我試過有一日就行經過，咁啲牛喺度，咁佢就輕輕咁樣擁開我，就話我阻住佢。 阻，即係佢咁嘅前面有好温和温柔。 佢其實識溝通，即係好神。 即係只係語言嘅。 係佢會同你溝通，喂你阻住我，咁擁開我，咁同埋依個題外話，佢哋識開水喉㗎，係 啊 係 啊， 嗰條嚟舐開個水掣。 佢哋嗰個角咁樣咧，咁擁下擁下咧，咁佢哋就識得開水喉自己飲水。 識唔識山先？ 唔識。 我識埋山，咁啊問題啦，唔話嗰啲啊。 喂，啲街坊 人士會投訴先。 喂，好多其實梅窩啲牛而家有好多義工去幫手照顧佢哋嘅。咁譬如有時啲牛屎真係會影響，好老實。咁即係會臭，尤其是梅雨天，咁佢哋就會不牛屎嘅，真係去係真係有嘅。咁同埋之前有一個 Poly 嘅同學仔，咁佢就將梅窩嗰啲牛嗰啲牛屎就製咗做蚊香， 製 咗 做 係咁呢個 牛屎蚊香啊， 係啊係啊係啊 OK 㗎， 係攞咗獎啊， 係啊， 嚇係咩獎啊呢個？ 我唔記得咗， 類似嗰啲啦， 唔係係一個 design school 嘅學生， 係啊係啊， 好勁喎，屎可以變到。 我睇嘢嚟噶。我提一大家新聞咧，就係點解有人會關注啲呢啲牛咧？就係2013年6月嘅時候咧，咁啊試過俾車撞死咗八隻。即係呢啲 係咪故意㗎？可以撞翻 故意㗎啦，冇啊！ 警方話揾唔到邊個咯， 咪夾硬揾咗屈咗個鬼。 其中有一個就係、是有個女人話人哋嘅49歲嘅，就話揾到佢嘅車入面有啲舊毛，同埋佢前面嗰啲車嗰啲泵把凹咗啊嘛。 但係冇可能㗎，你坦克車先撞得死嗰啲牛。 係咯，即係其實就唔可能唔止一架車，可能幾架車咁撞咁樣嘅，但係到而家都未揾到個兇手點樣嘅。 係，而家都未有嘅。 嗯，嗱，我哋咁快原來已經第二節嘅啦。 誒， 係咩？係㗎啦，嗱，我哋第三節繼續同兩位原居民講呢個回鍋。 好。